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27日，港铁本年度票价调整触及封顶机制，将加价3.09%。 本港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近7.5年低位，租金指数连跌2个月。 行会批准洪水桥铁路车站项目，预料2030年完工。 美国巴尔的摩桥梁倒塌，仍有6人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喺3月27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寻日咧，港铁方面咧就公布咗每年按住可加可减机制咧调整嗰个嘅票价结果。嗱，根据方程式计咧，就系会用到上年12月嘅按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嘅变动啦。咁啊，根据呢个数除翻2啦。另外就系上年12月嘅按年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都系呢个数除翻2，另外减翻呢个生产力因素。考虑到不同的这些的因素，这些数字计出来的原本就是说会加 3.2%， 因为是触及到那个封顶机制。封顶机制就是什么呢？加幅就不可以高过第四季的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按年变动。所以现在就是封了顶之后，今年是加 3.09%， 3.2% 和封了顶之后 3.09%， 中间那个 0.11 个百分点就不是消失了，而 是会作为一个嘅延后加幅，分两年系会加翻嘅。出年会先处理当中0.06个百分点啦，咁后年会处理余下嘅0.05个百分点。而上年咧，其实都有转拨咗咧1.85个百分点咧，作为一个延后加幅嘅。咁所以睇翻嘅话咧，就预计出年啊，可能合计会处理到咧系1.91个百分点嘅延后加幅，呢啲就涉及到今年嗰个加价机制同埋上年嘅加价机制嘅。咁港铁就话咧，系呢个加幅已系照顾咗市民嘅负担能力啦，亦都话自两铁合并以嚟咧，港铁平均每年嗰个票价调整幅度咧，都系平均低过同期香港平均每年嗰个通胀率嘅。咁整体点睇18723呢啲有关于呢个加幅喺封顶个机制之下咧，加价3.09%嘅港铁。18723开放住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系嚟自实政原卓嘅田北辰，早晨。 早晨， 先讲个数先，3.09%喺封顶机制之下加呢个幅度点睇？ 加呢个幅度点睇？咁我哋经过上一次嗰个机制，咁六年一次检讨，就旧年啊，唔知几时，好似旧年啊，咁啊嘈得好犀利。咁啊，酝酿咗好耐。咁啊，因为嗰阵时咧，好多年前啊，好多人都唔记得啦。嗰阵时有九铁嘅时候咧，九铁同埋港铁有票价自主啊，就吓死人嘅。票价自主即系我哋加几多都得嘅。啊，嗰阵时咧巴士又要行会审批，我哋嗰阵时就系加几多都得。咁变咗咧，社会嘈得好犀利。咁如果要合并咧，就一定要。即系社会支持咧，就有个机制，唔系咁嚟嘅。我其实觉得呢个系最好嘅机制，大家讲清讲楚，每年都调整。好多人就话年年都加价，其实咧，巴士咧7年唔加，一加就加8只9只。OK， 咁港铁咧就系年年加，咁但系佢唔系年年都2-3只噶嘛，有时1点几啊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冇话机制边个好边个唔好，我就情愿每年加加啲。最紧要长远同通胀挂钩。佢而家呢条数好得意嘅，佢将通胀同埋运输业工资加埋除二。运输业工资过去咁多年远远高过通胀，咁啊加埋除二，佢条数一定高过通胀啦。但系嗰阵时我哋睇得到，就要佢减翻0.6出嚟。咁你减翻0.6出嚟咧，睇翻过去20年系长期啊。其实佢加幅系正正等于通胀，咁呢个就系我都觉得佢系应该跟通胀加嘅。我哋咧，你运输业加人工系点啫？你人手短缺，你又加，咁我哋点教？咁所以呢个系合理。咁最后上一次检讨，我哋争取咗个封顶， 就是用那個平均市民的工資中位數的升幅去封頂，過了呢就留回春年，春年又是封頂，後年又是封頂，繼續封頂，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名義上的加幅，永遠呢市民不用在個荷包裡拿錢出來的。那你說 3.09 是不是很過分，今年通脹都 2.4、大家想想啦，是不是，那即是加上你工資中位數的上升，其實就即是對我來說當然就最好越加越少，但這個不是一個很離譜的加幅，亦都是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的嘛。 但讲返嗰个上年係修订过呢个港铁票价可加可减机制啦。嗰、那个机制入面就係其中一样嘢，就是生产力因素入面呢係同港铁嘅物业发展挂钩嘅。就话如果利润唔理佢几多啦，都至少会减0.6%。但如果嗰个嘅即係物业发展嘅利润呢係去到50亿或者以上呢，係可以扣减0.7%啦。100亿或者以上呢去到扣减0.8%嘅咁。你点睇今次发挥 个 作用当中。 就搵笨嘅嘥气啦。佢以前啊，上一次系減點六噶嘛，係咪？ 本身 係，所以個説法咧就係、是、賺多個50亿就減多0.1， 額外嘅0.1， 佢每50亿就減0.1。咁如果你150亿就減0.3，或者減多0.3啊。 嗯哼， 咁呢個原本嘅點六喺度噶嘛。 嗯哼， 係咪？咁佢就話減0.9，揾笨咩？咁其實就加多，即係減多0.3啫嘛。就嗰時亦都係我哋爭取翻嚟嘅，個個立法會議員咁啊，唔係淨係我咧，都係要同利潤掛鈎。但係當時我嘈得好犀利，點解淨係物業補貼啊？阿咪，點解淨係物業買賣？哇！物業有上有落，未來幾年啊，肯定啊係低潮嘅，利息高企。而家啲地啊攞出嚟投標啊，都冇人投，係嘛？財爺話跟住幾年全部財赤。財赤個筆數係邊度少咗咧？咪就係賣地收入咯，成1000亿一年，係咁變冇咗啦。咁所以佢舊年賺70亿喎，70亿都唔減，因為佢物業發展得20亿。嗰50亿咧就係、是、其他收入。咁你知唔知其他收入係咩啊？其他收入係廣告費、租金、嗰啲商場、嗰啲商鋪、嗰啲嘢加加埋埋。咁你諗下，佢而家做緊獨市生意，得佢一個做鐵路，巴士客又俾佢搶，每開條新鐵路又多啲人就去搭鐵路，每一次搭鐵路廣告又可以做多啲，廣告費收多啲，嗰啲站又可以租嘢俾人啊，買啲零食啊、日用品啊咁，嗰度又係租金係嘛？商場收益咧，嗰啲港鐵全部博曬自己嗰啲商場嘅。咁嗰度又帶嚟一個收入，長遠嚟計呢，未來呢5年呢，我相信佢物業發展都未必過50亿，所以年年冇得減嘅，就係減0.6嘅啫。但係我話俾你聽，佢非物業嗰 part 舊年50一定啊落到嚟啊60、70、80、90、100、101咁長嘅啫。嗰缺嘢幾時會受影響呢？就係佢票價嗰度。咁啊，如果你話疫情啊，社会暴乱啊，嗰啲即系不可预测嗰啲嘢，就先至会喐嘅啫。 即系所以你觉得 系由头到尾我都话一定要包，因为嗰啲嘢系同佢成个所谓港铁独大，乜嘢都俾晒佢做有关噶嘛，系政府某程度上送晒啲生意俾佢，啱唔啱？ 但当时你提出嗰阵话，政府以你所知咧，有冇同港铁倾嗰阵系提过呢一点？港铁嘅反应系点咧？如果包埋啲非物业嘅收益嘅当中， 佢你知唔知佢哋好醒目噶？佢哋嗰几年啊，物业发展嘅收益系高噶、咁所以佢就话：喂，我不嬲都系啊，我整呢个机制，你哋又唔满意，但以前你又闹我，其实港铁系做地产嘅啊。载人啊，做铁路啊，只不过是副业嘅啫。你记唔记得嗰个年代啊？嗰、那个年代如果上百几亿噶，其实好多都系物业发展嘛。佢拣嗰个时候整个咁嘅机制，系咯。咁嗰个时冇声出噶、啊。 不过而家睇翻转头就觉得应该要睇埋非物业收入 啦。全部啦，利息有起有跌。 Okay. 但系佢呢另外呢个收入咧，系一定啊，系年年眯埋眼咁加嘅。咁所以应该计埋。 我都曾經試過同佢哋講，不如你撇甩運輸業工資中位數啦， 你 索性跟通脹啦。佢話得啊，咁嗰個減點六就冇咗噶啦，因為當年廖數都喺個時候，我哋都有份談判。 嗯， 嗰陣時佢一定要加呢個指數上，係人都知道佢升會得高過通脹。 嗯， 咁佢就話 OK 好，我減翻點六俾你。 嗯， 如果你唔要點六，淨係計通脹咧，其實呢十幾廿年咧，長遠計咧，其實佢跟通脹走啊。 嗯， 對我嚟講係合理嘅。 嗯 ，OK， 但另外嗰个延后加幅嗰个做法又点睇呢？因为有啲议员就话，其实你不停可能入触及嗰个封顶机制啦，或者有机会触及个封顶机制啦，嗰啲余下嘅延后加幅又延到之后去加咁，可能会累积咗出嚟嘅。有啲人话不如累积咗两年都加唔到咧，就取消咗佢啦。咁点睇呢啲讲法呢？你觉得应该咁咧？ 总之，佢每一年用市民嘅承担力封顶，我话知佢延后几多。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说今天我要给多少的。 嗯、 所谓加你一路拖下去哪有人来的。你最紧要实实在在每年加多少多少嘛。 即是你觉得一路之后追返都应该的。 永远都在这里的话他剩下那条尾数拖多久是吧，即好简单的话，你跟银行借钱、到时到后你不还他就走来告你那破产。 那、 如果你是一路可以拖一路唔还嘅，系嘛？咁咪即系其实等于冇借钱，因为你永远都唔使还，你咪一路拖一路拖一路拖咯。 嗯 哼，系咪？咁所以呢个世界所有呢啲嘢都系时间性嘅啫嘛。 嗯， 根本就系时间性，你一路拖咪会拖落去咯。 嗯 哼，佢就同小股东交代话：，唉，呢啲嘢我哋一定加得噶啦，唔使惊啊！我哋条数其实好稳健噶，唔使惊啊！佢一定要一个咁嘅机制维持佢个股价噶嘛。 嗯， 你谂下，如果你系其中几十万港人揸住港铁股票噶，你系咪想有呢个延后机制？因为你知道呢嚿嘢加紧噶嘛，有保障噶嘛。咁如果你话成日都系撇账啊、冇咗啊、成啊，根本都因素都唔稳定嘅。佢而家又要换铁路系统嗰啲信号系统三十几亿，跟住而家好多嘢都重新投资，又要 AI 啊、人工智能啊，鬼咁死多嘢，净系讲嗰啲投资啲数啊， okay. 大家都要小心啦。咁喺边度嚟咧？系嘛？所以呢个加价唔系唔合理嘅。铁路投资系佢本身嗰啲基础建设远远多过巴士。你谂下，巴士换架巴士啫嘛，条路都同佢冇关嘅。 OK， 好，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呢个港铁可加可减机制之下，原本就加 3.02 嘅，但因为触及到封顶机制，今年呢个加幅系 3.09%。点睇呢个加幅呢？一般嘅乘客啊，或者平时都会搭开嘅市民点睇？187231，亦都讲到话有一个嘅延后加幅嘅，会喺出年或者后年咧系加翻呢啲咧即系封顶咗之后未加嗰个嘅加价幅度嘅。187231，咁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香港新方向的张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先讲那个触及到封顶经济下，而家话加价3.09%，嗰个加价幅度同你自己觉得合唔合理啦？或者而家个经济环境啊，成日都讲市民承唔承受到咧？又， 但我觉得即系喺个机制下边咧，某程度上咧就嗱，我哋可以话封顶啦，但我睇咧就系我哋有一次喺个机制下边咧，其实加到尽嘅。咁啊，呢一個就係即係上年，其實大家記得啦，我哋啱啱對呢個機制咧做咗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咁但係因為上年第一年咧，其實就做咗好多啲，即係當時政府同港鐵就做咗啲好多特別安排，所以咧其實唔係完全跟個機制嘅，唔係用嗰、那個，其實最終唔係用嗰個 formula 去計出嚟嘅。咁到咗今年咧，係算係第一次真係用呢個方程式去計出嚟，哦，其實實際會出現咩情況？我哋設計嗰啲例如啲盈利指標啊嗰啲元素，係咪真係會用得到，有分享俾市民？咁今年就睇得好清楚啦，其實係唔會嘅，即係今年其實港鐵咧嗰個基本業務嘅盈利都唔錯，講緊60多億啦，尤其係經常性業務啊，即係車票啊、車站嗰啲商鋪啊、商場嗰啲咧，其實都相當之強勁嘅可以話。咁但係咧，其實最終咧，其實係冇因為我哋嘅機制淨係睇佢物業嗰部分，咁物業嘅市場大家都知道咩事啦，咁所以咧係嗰個額外嘅嗰個扣減或者係嗰個分享利潤咧，係 係完全冇嘅。咁就變咗最終咧，其實都係喺個機制下面咧，係要加五點幾個 percent 嘅，其實即、 okay. 加埋之前然後嗰啲啦。咁、但係我哋個封頂就其實都係加到盡啦，俾佢。 嗱，睇一睇啲市民先，點解會呢個物業發展嘅利潤又同個加價關係咧？因為有一個方程式入面咧，有一樣嘢叫減個生產力因素，而生產力因素咧就係涉及到如果物業發展有一啲嘅利潤咧，去到50亿或以上啦，可以額外再扣減多0.1%嘅喺呢個程式嗰度。如果去到100亿或以上咧，額外0.2%嘅咁，所以就想问一下张宇啦，喺而家呢一个同物业发展利润挂钩嘅呢个元素之下，你觉得有啲咩问题咧？系嗰个门槛问题啊，定系减嘅幅度嘅问题啊，定系应该好似你咁讲，唔系净系物业发展嘅利润咧，考虑埋其他嘅利润咧？ 我觉得你系啦，你头先讲咗三个元素都好啱嘅。第一个元素就系呢个门槛本身就唔合理。我哋睇過去，我睇翻過去十年啦。其實過去十年當中啊，當我哋嘅市咁旺嘅時候咧，其實都只有三年佢嘅物業發展嘅盈利咧係超過50亿嘅。咁啊，而平均嚟講咧，其實嗰、那個佢物業發展嘅嗰、那個每一年嘅平均嘅盈利咧係講緊40几亿，都係平均都去唔到嗰條門檻嘅。咁我哋如果設計一個方程式，其實平均都係觸發唔到個扣減嘅。咁其實嗰個合理性喺邊度咧？呢、這個門檻個問題啦。咁第二當然就係、是、其實我哋睇港鐵成盤數咧，就不嬲都係睇佢基本業務嘅，即係包括車票啊、商場收租啊等等。咁呢一個先反映到成個港鐵嘅盈利情況啊嘛。咁物業嗰度咧，其實只不過即係個波動性係比較大嘅一個數嚟嘅。咁其實我哋嘅嗰個初衷係諗住啊，港鐵係賺得錢越多。啊，揾得錢越多，咁就啊，市民都可以分享到啦，都可以加少啲，咁大家開心嘅一件事情，我即係一個正向嘅一個反映一個事情啊嘛。咁但係當我哋淨係睇物業嗰陣時咧，同埋設計到咁樣嘅門檻咧，就好明顯係做唔到呢個效果嘅。 但有時都要考慮到係咪可能港鐵有其他嘅成本咧，佢要處理維修啊、處理人工啊各方面咁。如果淨係睇嗰個基本嘅利潤，又係咪一個全面未必顧慮到嗰個成本問題咧？ 其實你本身我哋講緊利潤嗰度咧，就已經係佢嘅收入扣咗嗰個成本啊嘛。即係已經係扣減咗成本。你講緊佢一年，如果講緊即係好似以往有啲年份咁樣啦，賺咗100几亿嘅時候，咁其實你話喺車票收入加嗰、那個加幅啊，講緊如果你我哋加2%、3%，咁對於佢整體嘅收入咧，可能都係幾個億。咁你都賺咗100几亿啦，咁幾個億嗰度係咪真係要賺到盡呢？咁呢個就係我始終係即係對呢樣嘢係有保留嘅。 但係頭先講話門檻啦，或者講到係咪要考慮埋一啲非物業嘅收入啦，咁但係本身扣減嗰個幅度，你覺得有冇啲調整位呢？ 其實扣減個幅度呢係即係咁講啦，以前咧我哋有個利潤分享機制嘅，咁嗰個就複雜啲啦，就係、是、點樣每一程有個折扣咁樣。但係咧真金白銀咧，其實佢係攞咗即係最高咧係可以攞3亿出嚟做一個利潤分享嘅。即係以往因為100几亿嘅時候咧，平均每一年都有2亿几。咁我都計過啦，如果我哋上年唔改個機制啊，完全按照以前嘅機制去做，其他嘅即係經濟因素啊，或者港鐵自己嘅嗰個財務表現唔變，喺咁樣的情況之下咧，如果今年咧其實加價幅度咧就冇變化。因為冇嗰個額外嘅扣減啊嘛，咁但係咧嗰個利潤分享機制嗰邊咧，如果按照上年即之前嘅機制咧，就今年其實港鐵要攞1亿出嚟做一個即係個車票嘅一個折扣嘅，咁但係今年咧呢樣嘢都冇咗啦。原本係希望咧可以喺個特別扣減嗰度直接去減嗰個車費嘅加幅，但係因為我哋個門檻設得太高，其實呢樣嘢都做唔到，所以變咗加幅咧同以往係一樣嘅，但係咧優惠咧就少咗。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新機制下面其實出現咗個問題咯。 OK， 嗱，另外就想講嗰個延後加幅啊，因為話出年同埋後年都會係加翻嗰個今次因為封頂之下啦，冇按到方程式中間嗰個落差嗰個加幅嘅咁。點睇咧？因為有啲議員就話係咪應該可能隔一段時間都未能夠成功追得翻，因為因為封頂機制未追得翻之前嗰個延後加幅咧，就不如取消佢啦。咁你嘅諗法係點咧？呢個又 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延後加幅呢樣嘢，同埋咧，如果你係即係話啊，唔俾佢加要取消咧，呢、這個真係會引起好多嘅爭拗嘅。即係當然喺市民角度，我哋唔想欠咗港鐵咁樣啦，好似一路即係每一年都欠，咁就變咗咧，每一年咧其實最終咧唔理結果如何，其實基本上都有個保證加價喺度嘅，即係變相係有咁樣嘅情況啊嘛。因為即係例如今年我哋其實又欠咗佢 1.96%， 咁即使出年乜嘢嘅經濟指標啊、乜嘢嘅數咧、通脹都唔好嘅時候咧，其實 1.96 咧都係加緊嘅，就變咗年年其實都有個保障嘅。即係保證要加價咁樣，即係如果佢一路咁樣坐落去，咁當然係唔理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叫佢一筆勾銷，咁頭先我都聽到啊田生都有講， 即係由投資啊，或者係金融嗰、那個嗰啲投資者嘅角度嗰度咧，又係好多爭拗嘅。咁所以我嘅睇法就係、是，根本上如果我哋設計咗個機制，設計咗個方程式，如果佢好好容易就觸發到嗰個上限，好容易就係、是、即係本身我哋呢個上限負擔能力咧，其實一個保護機制嚟噶嘛，係唔希望出面出現咗一啲即係啲特別嘅情況之下，我哋都希望唔好超過市民嘅負擔能力。但如果係即係正正常常，即係普通咁樣計數，都會觸發呢個保護機制嘅。其實我哋要諗一諗，本身個定價機制係咪有啲問題咯？就等於有個安全網，我哋唔 suppose 成日都要用噶嘛。如果你成日用嘅時候，咁可能你個機制、你個流程、okay. 你個工序要諗一諗咯。 OK， 好，同阿張宇傾到呢度。張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香港新方向嘅咁。嗱，除咗話加價咧，今次另一個焦點就係加價之外咧，因為而家有2蚊搭車優惠啦，會唔會都加重咗政府補貼嗰個嘅水位咧？對政府嚟講都係個財政壓力喺當中咧。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决㓥房问题工作组近日约见不同政团，据了解，当局计划推行㓥房登记制度，未有登记的业主不能够经营㓥房，否则被视作违法，要承担法律后果。當局亦都計劃要求業主要找專業人士確定㓥房符合最低標準，對於不合規的劣質㓥房會立即取締，廚廁合一和棺材房等亦都考慮納入取締範圍。消息說當局或者會給予業主較長的時間糾正違規㓥房。另外，當局現階段傾向為㓥房訂定單位最低面積，而非最低人均居住面積。在油麻地租住俗稱棺材房超過8年的方先生說，每日只能夠在長約6尺、闊大約2.5尺的床位上吃飯和睡覺，空間狹窄，而且衛生環境非常惡劣，滿布木蝨，又要同其余20多个住客共用厨厕。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表示北韩将会全面回避并且拒绝同日方的任何接触同交涉。报道引述金宇正话：日本政府根本冇改变历史，谋求地区和平稳定，迈出新朝日关系第一步的勇气。话日方提出同自身毫无关系的核导问题。佢又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关朝日首脑会谈言论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强调北韩政府对于日本的态度再次有清楚了解。英国高等法院推迟裁决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拒绝被引渡到美国的上诉案。法院说美国需要在3星期内做出一系列保证，包括如果罪名成立，阿桑奇不会面临死刑等。如果美国不能够做出这些保证，法院将会容许阿桑奇对引渡提出上诉。阿桑奇的太太促请美国总统拜登撤销对这宗可耻的案件。阿桑奇律师代表说，如果英国高等法院不容许继续上诉，他们将会申请欧洲人权法院介入。现年52岁的阿桑奇为了逃避引渡，匿藏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他2019年被捕之后一直关押在英国监狱。2022年6月，时任内政大臣彭黛玲裁定阿桑奇可以被引渡到美国，阿桑奇随即提出上诉。美国对他提出17项间谍罪名和一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1.53，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9，人民币7.219，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港鐵嗰個調整票價啦，因為觸及到封頂機制啊。根據方程式同埋觸及封頂機制之下咧，就係而家話今年嘅票價加幅係3.09%。實施嘅日期就稍後會公布啦。港鐵都話加幅已經係照顧咗市民嘅一啲負擔能力噶啦。咁1872311，1872311，你講下港鐵加價方面嘅情況，同埋成個即係調整嘅機制都可以講下嘅。1872311，有幾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医生你好。 系啊，早晨啊，咁啊都留意咗头先讲紧田议员啦，或者系张议员都讲到就系关于成个机制方面嗰个设计嘅问题啦。咁究竟系咪即系讲延后嗰个加幅咧？我觉得呢个又一个值得商榷嘅地方，因为旧年你会见到佢系好主动地去即系扣减一部分嘅一啲延后加幅。咁当然咧，其实系冇人解释过点解系即系扣减。特別幅度又唔係扣減曬咧，咁樣，因為都知就係過去幾年咧，大家面對就係即係社會運動啊，或者即係疫情期間，其實個經濟環境同即係乘客嗰個負擔又未必即係可以配應付到，咁你只有扣減咗我一部分之後，去到今年啦，你又根據即係封頂嘅機制，你又有翻個數滾存喺度企得，成件事一個滾雪球嘅效應。咁另一樣就係講關於生產力因素，咁舊年就轉咗個玩法啦，就用咗物業香港本地物業嗰個利潤去做個對照啦。咁但係個對照方面，正如即係頭先都會聽到就係話，咁現在大家都見到樓市嗰個情況係咁嘅時候，咁係咪可以有即係係咪證明就係嗰陣時用咗個未必一個最理想嘅一個 factor 去控制住，即係去做一個扣減咧，咁呢個係都係斟酌。咁最後就係我諗，除咗即係整體嘅票價之外，另外有啲人都關心就係個別車程嗰個調整。咁因為舊年開始都見到有調整部分，即係短季長嘅車費啦。咁但係去到今年啊，今年會再點搞咧？同埋就近呢一年多咗好多議員都要求話，不如搞過境線嘅車費啦。咁其實因為你成個票價可加可減，你除咗係諗整體條大數，即係今年3.09之外，你個別嘅車程其實都有彈性去調整嘅時候，如果你調翻轉係大幅去扣減，或者你唔加咁多過境線嘅車費咧，變相就係本地線嘅車費咧就會大幅上升。咁呢個亦都係需要大家值得留意嘅地方。 你都好熟喎，你係研究開㗎，你係 係啊，冇錯啊，都有研究開呢個制度。 OK， 你另外有啲咩建議呢？譬如針對生產力嗰個因素啦，同埋頭先講話延後加幅嗰樣嘢，你覺得應該點樣處理？ 咁延後加幅嘅話，咁即係大家都知道，究竟其實檢討完成個機制之後，咁你仲可以即係你我諗我係都好尊重嗰個規則嘅，咁我係定咗，即係既然大家定咗，咁係要跟個生產力，即係要去做一個封頂嘅時候，咁當然喺市民角度最理想，梗係即係過即係加唔到嘅，梗係最好嘅出嚟。咁嚟，正如頭先阿田源都講到就係，喺商業世界嚟講，咁你呢啲即係同我哋講緊有啲債，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樣一包銷咧？話呢個對於大型嘅投資者或者大型嘅一啲分大，佢哋又會點睇呢樣嘢咧？咁呢個係值得斟酌。當然喺市民角度，梗係最好就即係劃走佢啦，或者即係滾雪球，你永遠滾落去都唔係辦法噶嘛。 頭先講話生產力因素咧，即係呢個涉及到而家就係同物業嗰個發展利潤掛鈎啦。你覺得呢個位應該要點改咧？或者有啲咩再可以做再檢視咧？ 再檢視嘅咁，正如即係頭先阿張員都提到就係、是、佢要因為佢盈利，佢唔係淨係靠物業噶嘛，佢仲有其他即係物業即係仲有站啊，或者你做其他車站其他相關，或者佢有等等方面，佢都有唔同嘅利潤。你用成個大鋪，即係你用成個整體個物業整體嗰、那個整體個收益去計咧，會唔會其實都公道啲咧？或者你會見到就係、是，因為物業既然唔係好得嘅時候，咁你都額外扣減，你可能你都要再打其他嘅一啲因素落去。 O K， 阿紀生，你係咪幾俊安啊？即係港鐵票價結構關注組成員咧？OK， 好，唔該曬你啊，幾俊安。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嗱，港鐵對上一次加價咧，就係上年加幅係2.3%嘅。咁而家就係觸及今年嚟講啊，觸及咗呢個封頂機制咧，就加幅3.09%嘅。係有曾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你好，係。 咁咧，我就唔好認同咧，地鐵今年嘅加幅啦。始終咧，全球經濟環境都變差咗啦。嚟緊咧，好多打工仔都講緊，可能公司會動薪啊，甚至減人工。咁另外咧，就算公務員加薪都加唔到呢個幅度，可能講緊咧，可能今年都會動薪啊。 另外呢地鐵呢真係見得到呢好多收入嘅商場啦廣告啦落去地鐵站接見到好多通道都沿途呢都變咗好多鋪頭喺度啊。咁我覺得加價幅度上呢應該考慮埋其他總體嘅收入啦，而且我哋政府都有兩位議員，阿田議員同埋張議員咁熟悉港鐵，應該好好參考佢哋意見咧，去釐定嗰個加價幅度啦。 OK， 好啊，唔該曬曾生。佢就講到都要考慮埋港鐵其他嘅收入啦，去考慮嗰個票價嘅調整啦，包括而家講到話係加價嗰個情況啦。1872311，有楊女士啊，早晨。 係你好。 你好，請講。 系就系、是、其实呢个叫做牵一发动全身啦。咁你呢个加，咁带动其他物价都会加，或者其他交通费都会加啦。咁所以其实你加唔紧要，所以其实你话香港嗰、那个生活成本咁高嘅话咧，你所有嘢就系因为可能由一个加开始。就變咗所有嘢都加，咁咪所有物價都會高咯，通脹會高咯，咁所以其實人工就高咯，咁人哋話香港個人工都咁高啊，咁你營商環境又話因為人工高，所以又唔理啊，咁即係其實係牽一發動成所有嘢都係牽連住嘅，咁所以其實你如果要加嘅話，唔緊要咪加咯，你但係你人工市民係要有相應嗰個人工加幅先至可以抵挡得住呢啲咁多嘢嘅加幅，所以我嘅结论就系话人工唔该要加。 O K， 好，唔该晒你啊，阿杨女士，啱啱边个就系讲到即系除咗话即系车费嘅加幅之外啦，咁呢个都令到成个嘅生活成本啦系会增加咗啦，咁佢就最后结论就提到话人工都应该要加嘅等等嘅。1872311，1872311，有关于港铁嘅公布咗呢个根据方程式嘅加幅，咁而家最终佢话今年加3.09%。继续听大家嘅电话，1872311，休息一阵。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嗱，講到有關於鼠患監察咧，其實喺2000年起咧，食環署就每半年咧做呢個嘅鼠患參考指數調查嘅，喺全港一啲嘅指定監察地點咧，擺一啲有利喺度啊，收集一啲老鼠咧咬呢一個嘅有利嗰個比率數據，從而得出咧成個嘅鼠患參考指數嘅。咁不過咧，政府嘅文件都提到話咧，呢一個指數嘅調查咧有局限性，例如即係反映咧監察地點喺調查期間嗰幾日咧出現嘅老鼠嘅行蹤啦，唔能夠提供咧量化數字去反映嗰個鼠患咧有几咁严重嘅程度，同埋咧有时咧悬挂嘅方式咧喺一啲建筑物附近咧设置监测鼠利啦，都可能会令到咧有啲人为嘅干扰或者其他环境嘅因素干扰啦，从而减低嗰个嘅准确嘅程度啊呢一个监测鼠患咁。嗱，见到食环署咧早前就同到大学啦研究系咪可以用热能探测摄录机配以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去监测鼠踪啊，咁啊喺几个区度做过一啲嘅试验，结果都系话比起传统嗰个嘅做法更加灵敏度高，更加精准度高，覆盖的范围都是更加广的。咁就话咧，检视呢个结果之后，在2024年起咧，全面用呢个热能探测摄录机咧，配以人工智能做呢个鼠只活动调查。咁咧个做法啦，就系话会喺每个分区啦，咁啊听咗一啲地区人士嘅意见啊，会喺即系捕获嘅活鼠啊、死鼠啊數目啊，或者根據一啲投訴數據咧，係分區揀幾百個可能存在鼠患嘅問題嘅地點做抽樣嘅基礎，然後每次調查再喺抽樣嘅基礎入邊咧，因應唔同嘅投訴數據啊、地理嘅分布啊，再揀100個地點咧裝呢個嘅熱能探測攝錄機。咁啊裝咗之後點咧？裝完之後咧就係話會喺夜晚做一個嘅調查啦，去用攝錄機咧連續3日。每晚7点去到第二日7点，每2分钟就影2张呢啲叫热成图像，咁啊影咗一堆相之后咧，再用人工智能咧去分析个图像入边嗰啲嘅老鼠嘅行踪嘅咁，然后就计一条数出嚟啦，有一个叫无鼠百分比，就系、是。 計下當中有幾多係冇鼠隻出現嘅呢一啲圖像。對比翻嗰個總數呢影咗相嘅圖像，計一個百分比出嚟咁。咁啊，而家就最新咧，見到食環署咧就有五個區咧有今年上半年嘅一啲鼠隻活動調查啦。中西區、東區、旺角區、深水埗區嘅無鼠百分比就出咗嚟啦。咁其中灣仔區咧就係87%嘅呢個無鼠百分比。另外嗰幾區咧，中西區、東區、旺角區、深水埗區咧就超過90%嘅咁。但呢個數字反映啲咩？同埋究竟係咪準唔準確咧？咁同埋整體尋日喺立法會嘅委員會都講到一啲涉及到環境衞生嘅一啲公眾諮詢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 A 四聯盟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啊，立文早晨，各位 你好， 早晨。 頭先我花咗一啲篇幅，因為要講翻以前舊嗰個鼠患指數同而家嗰個叫做無鼠百分比，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改變？係咪預期真係會更加準確咁反映到嗰個鼠患嘅情況咧？ 首先我是欢迎这个新的技术去显示我们的鼠患的情况。因为过去的做法呢是很多人就病，因为他用生番鼠去引诱一些老鼠去咬，然后统计那个鼠患的情况。那过去我们都说喂老鼠都不会咬你的番鼠啦，周边这么多嘢食。所以反映的结果呢就不会太清晰的，即是亦不准确。那现在用了一个热能探测的技术加人工智能去分析啦。的確是會令到當區的鼠患的情況呢會呈現得會更加準確，因為我們聽食環署介紹的時候，它提供的照片影像給我們看的時候呢，其實你會透過紅外線探測呢，你會見到老鼠在哪個位置捐出來捐幾落，這些都是會有助到日後我們評估鼠患的情況還有要做什麼措施，譬如包括堵塞鼠窿等等，是非常之有幫助的。但是當然在昨天的會議上面，大家都有其他的意見，包括那個準確度是不是要進一步提高呢？譬如說即現在統計是一張相片有老鼠就計坑一，那不會，譬如一張相片有20隻老鼠，它不會說斷定這裡有20隻，它不會的。那這個呢是不是日後在計算那個鼠患嚴重性那裡都要進一步去優化那個方程式呢？那這是第一個大家關注的。第二個就是關注到底佢個覆蓋嘅範圍有幾大，因為而家得一個百個點輪住去做，咁係咪可以長擺呢？因為坦白講，佢個價錢亦唔係貴嘅，1900支 cam 咧，加埋先用750萬嘅錢，咁大家意見係咪可以長擺，進一步更加準確去反映到個情況？唔會話你移動隨住季節性嘅移動咧，佢反映嘅鼠患一樣，譬如好似魚腩節。周街都是食物的時候呢，你踩到那個區呢，那個區的鼠患可能會更加會猖即是厲害一點，那不是這個節日的時間呢，可能就會差一點。所以大家的有的意見是不是都可以進一步優化呢？ Okay. 那都不同的意見去俾翻個食環署去希望佢哋喺未來去優化嗰個監察嘅計劃啦。 食環署有冇即係解釋翻點解？譬如一張相入邊有一隻老鼠同埋十隻老鼠，點解唔可以喺個鼠患指數入邊加一啲嘅元素去反映嗰個嚴重程度咧？同埋話而家佢基本上都係揀100個點去裝呢啲機啊嘛，嗰、那個嘅局限性係咩？就係、是、錢嘅問題定係咩咧？有冇講嘅？ 主要就係佢哋咧就用利用統計學嘅方式去計呢條數嘅，佢哋。上次我同佢哋傾嘅時候咧，主要係講以統計學嘅方式啦，即係如果你一張出現咗連續咁出現咧，咁你就喺統計學上面咧就可以反映到嗰個鼠患嘅情況。咁但係當然我哋議員收貨啦，咁你係咪可以再優化個方程式啊？一張相，因為其實佢個技術可以知道一張相裡面有幾多隻老鼠喺度，係咪加多個 beta 令到嗰個鼠患嘅指數會更加呈現得更加準確咧？咁呢啲我都期望即係未來嗰個食環署喺做呢個統計上面或者做個監察嘅時候進一步優化啦。咁至於我哋都認為其實佢唔係話冇嗰個資源去做嘅，咁但係佢點解會不斷移動咧？佢就按照翻以往嗰個鼠患監測嘅方式嘅做法，都係用50個點三日不斷咁移動。咁呢個做法沿用咗一個落嚟，咁我哋認為，既然係咁，不如你其實你1900個區，每個區100支 cam， 咁1900支用750萬，咁本身你現有已經係咁啦，咁你係咪可以即係恆常地去做咧？反正你都係用人工智能去坑，唔係人手去坑，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可以有一部有機會去優化咯。 除了話用即係有一個嘅無鼠百分比啦，或者用一啲熱能探測器啦，咁啊配合埋人工智能去做一個監察鼠蹤啦。整體有冇討論監察完之後發現到好嚴重啦？舉個例咁，點樣去即係捕鼠啊、滅鼠啊嗰啲措施有冇一啲新嘅意念出嚟㗎？有冇討論到嘅？ 新嘅意念咧，佢就喺琴日會議就冇講到幾特別，但係咧佢有分級制嘅，即係佢發覺某個可能分三級，咁初級、中級同高級都係嚴重，非常之嚴重。咁非常之嚴重咧，佢可能會再進一步派啲滅鼠隊啊各方面去做。呢啲係過往嘅措施啦。當然喺過去滅鼠上面咧，食環都利用咗好多新嘅方式去滅鼠嘅，即係過去就用鼠籠啦，而家都用啲酒精滅鼠啊、T 型滅鼠啊，咁。佢都多咗唔同嘅新嘅方式去滅鼠，所以佢喺捉到個鼠隻嘅數目上面咧，都比過往都多好多隻咯。 除咗講話即係老鼠方面啦，而家用到一個嘅技術啦，同埋呢個叫做新嘅方程式計，一個叫無鼠百分比啦。其實越高就係即係越少老鼠咯，應該可以咁講。其實尋日喺委員會都知道討論到其他嘅，包括咧就係話政府針對店鋪阻街啊、樓宇滲水啊、垃圾屋啊、蟲鼠滋生啊，或者霸佔呢個公共地方咧，咁就之前做咗一個公眾諮詢嘅，有一啲嘅數字咧喺個會上面係咪都有關注到？其中店鋪阻街。等等啦，我見到有一啲嘅措施做咗啦，就問到公眾諮詢究竟同唔同意呢啲措施咧？咁有啲個唔同意嘅比例咧，就相對高一啲嘅。我舉個例啦，譬如店鋪阻街，就賦權食環署咧，可以根據署方嘅攝錄機嘅影像或影片咧，向阻街嘅店鋪嘅商業登記業務人咧，係發出一個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作出檢控啦，希望可以提高個執法效率啦。唔同意呢個措施咧，都超過一成嘅喎。另外亦都話進一步提高法庭針對店鋪阻街嗰個可判處最高罰則咧，有成一成六嘅受訪者咧都係唔同意嘅。咁點睇個數字咧？係咪都即係反映咗啲咩喺當中咧？呢個又 其實喺琴日討論裏面咧，都有議員都提到，即係點樣平衡阻街同埋即係營商環境咁個之間嘅取得平衡。琴日局長都進一步解釋啦，都見到有啲嘅數據，佢哋都有一步嘅考慮，所以喺第二階段裏面咧，佢都係唔會話進一步去提高個罰則嘅，即係而家都係維持翻現有嗰個罰則，所以都係了解到即係大家嘅意見，咁都作咗個一定相應嘅反應喺度嘅。咁至於用個攝錄機去拍攝嗰度咧，都多啲人個唔同意嘅意見，但整體都超接近88%都係同意。咁未來因為佢本身做攝錄機都牽涉好多嘅程序嘅問題啦，因為過去我哋拍攝無論係警方拍攝啊，各方拍攝都係你咪影得好清楚，到底嗰個人係咪嗰間鋪頭嘅定係點樣樣？咁會令到會有啲爭拗出到嚟，所以。這個數字亦反映了個現實，大家對即係科技執法咧有個疑慮，但見到整體上面咧都係大家都係支持 嘅。另一個都係講下啲數字啊，唔同意嘅比例相對高一啲嘅，就係雜物霸佔公眾地方，例如後巷，以致妨礙垃圾清掃啦。咁有個情況就話，如果擺放雜物霸佔公眾地方嘅人士咧，移除妨礙清掃嘅物品嘅時限由四個鐘頭縮到去唔少過30分鐘，咁有個咁嘅問卷嗰度問到呢一個做法點睇啦？咁都超過一成人，12.8%嘅人係唔同意嘅。咁你覺得呢個爭議性大唔大？其實 其實呢個爭議性咧，就係尋日喺會議裏面都有委員提出過嚟嘅。咁主要係咧就有啲。相反落貨，咁落貨咧就可能都要搬貨咧，都要有一定嘅時間。如果你話30分鐘咧，有機會咧佢哋搬完貨，所以大家都對呢一樣嘢有疑慮嘅。不過過去我同食環去溝通嘅時候咧，佢基本上即係佢哋喺執法上面咧都係好合理嘅，即係話佢見到你真係搬緊貨咧，佢就根本上就唔會話即係點樣去票控你。但係佢而家嘅主要係針對係咩咧？就是、長期擺喺度，即係有譬如有啲。相反將啲蔬果擺喺個地方度呢，擺明係當一個去儲存嘅地點㗎喇。咁嗰啲呢政府呢過去呢就因為法例呢就要貼四個鐘，咁佢唔緊要你四個鐘之後先嚟嚟執我啦，我已經搬收檔啦。咁而家就縮短到30分鐘，其實係對成個阻街，即係防止阻街呢其實係有幫助嘅。咁至於大家憂慮嗰、那個我搬緊貨嗰啲呢，咁正常食環署佢哋表達呢，正常見到啲情況都唔會話去 做一個執法的行動咯。 嗯，最後分零鐘咧，另一個就都相對多人唔同意多過一成嘅，就係嗰個公共衛生防擾問題。其中就問到話，政府人員可以進入處所去調查防擾事故嘅時段咧，由而家上晝七點至到即係下晝七點或者晚上七點啦，延至到去咧係晚上十點鐘去方便市民配合調查工作嘅。呢、這個唔同意都係有12.2%喎，係多一啲嘅，係咪都市民反對聲音都大呢個又？ 呢、這個我見到個意見係有多啲人唔同意咧、嗯，但係喺過去我哋做滲水嘅過程裡面咧，的確好多街坊嚟反映咧，即係佢本身原先可能去到八點鐘咁已經或者七點鐘要收工噶啦，咁好多時候人哋未收工嘅時候咧，咁好難去配合到佢入屋調查，反而係延長咗去到十點鐘咧，就令到咧即係處理滲水嘅時候咧。更對居民嚟講係更加靈活啦，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就要可能要請假翻嚟配合調查，咁就唔係咁理想。反而我自己認為呢一個咧係會方便咗。當然大家憂慮嘅地方，你會唔會即係次次都要去到九點十點先入嚟咧？咁可能佢就覺得哇，咁我都阻住我休息啦。咁可能大家對呢一方面意見啦。咁但我相信即係相關部門嘅同事就唔會選取到去咁大嘅時間，因為佢基本上係呢段時間去做。 Okay. 是俾佢去做選擇嘅啫。 嗯哼，嗱，無論係鼠患啦，或者係頭先講到呢個第二階段修訂有關於環境衛生相關法例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啱啱傾過咧就係楊永傑，楊永傑咧就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2024年3月27日。港铁本年度票价调整触及封顶机制，将加价3.09%。 本港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近七年半低位，租金指数连跌两个月。 行会批准洪水桥铁路车站项目，预料2030年完工。 美国巴尔的摩桥梁倒塌，仍有六人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食環署在今年開始全面用這個熱能探測攝錄機配以人工智能的技術做一些鼠隻的活動調查，署方會根據投訴捕獲的老鼠的數目巡查的結果等等，在每區選定大約300個可能存在鼠患問題的地點做抽樣，並且選出大約100個地點安裝這個熱能探測攝錄機，連續三日在夜晚7點去到第二朝7點每兩分鐘拍兩張的熱能影像，再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协助分析将相片里有没有一些鼠隻，那就计一个叫毛鼠百分比，毛鼠百分比高就代表鼠患问题比较轻，即是比较少的鼠，这解一下1872311讲一下你的看法，其中说有五区都是有今年上半年那个鼠隻活动调查的结果出了有这个毛鼠百分比的，其他区就会在今年第二第三季公布结果的了，请你业界人士讲一下怎么看毛鼠百分比，还有用这个热能探测机去嗰、那個揾嗰個鼠患嘅情況啊，佢自己點睇啊？有香港殺蟲業協會會長蔡炳賢，早晨。 係、hey, ，早晨，早晨。 你好，蔡炳賢，點睇呢一個計老鼠出現嘅方法咧？比起傳統方法，係咪準確啲咧？又 呢個當然啦，因為傳統嘅方法咧，佢係靠老鼠咬食咗嗰啲鼠脷，計算嗰個百分比嘅。咁呢個咧就用熱能探測咧，佢個穩定性啊比較高啲，係啦，就唔會受環境嘅影響。所以那个指数是比较准确啲嘅。 吓，但佢都唔需要摆鼠嚟噶嘛，纯粹系摆喺某个地方嗰度影住就得噶啦，系咪咁样都可以接受嘅？系可以准确噶咁啊？ 系准确，因为佢放置嗰啲位置都系嗰啲鼠患出没嘅地方嘅，较为多嘅地方，咁佢可以准确咁摄入佢会嗰啲活动嗰个情况。咁啊，帮我哋咧容易啲揾到佢嗰个位置。咁啊，放置鼠嚟啊。或者放置嗰啲捕鼠器械都比較方便好多，同埋準確好多。 嗱，講下具體嘅做法啦。佢話每兩分鐘咧就影兩張相，咁同埋話做個調查就三日啦，夜晚七點去第二日七點啦。你覺得呢一個嘅做法有冇啲咩改善嘅地方啊？定係都覺得已經夠啊？同埋佢擺100個點呢一啲嘅攝錄機，其實又覺得夠唔夠咧？覆蓋範圍？ 嗱，如果佢擺設呢個咧，其實都係應該考量過嘅。因為佢唔係話普通咁制定呢個計劃嘅， 佢都係層層篩選咗唔同嘅鼠患啊，同埋嗰啲平時滅蟲人員檢查過嗰啲位置，咁啊老鼠活動嗰啲比較多嘅地方，佢先會安裝嘅。咁佢嗰個比例都正確，都 OK 嘅 嗱。就住今次呢、這、一个无鼠百分比啦，去作为一个新嘅鼠患参考指数，你自己点睇？18723呢，欢迎各位嘅听众打嚟啊！问一下阿蔡炳炎先，系咪即系呢一个做法，基本上就唔会有一啲咩环境因素系会影响到佢咧？天气啊嗰啲系唔会影响到噶嘛？系嘛？ 系啊，冇错，因为佢系摄录机，佢都受到保护嘅啲镜头，就唔同话我哋啲鼠嚟喺个街度啊，好容易俾人喐到啊咁咯。 有冇啲咩盲点或者嗰个摄录机影嘅范围啊之类咁样嘅咧？有冇话系有啲局限性啊？咁 佢虽然有啲局限性，但系佢嗰啲射程范围咧，都系嗰啲鼠路老鼠经常走动嘅地方嘅。咁所以嗰个测试嗰个位置都 OK 嘅。 好，18723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不过除了讲到话呢个嘅无鼠百分比之外咧，咁大家都会关注啦。就算你揾到嗰、那个更加准确，佢睇到嗰、那个鼠老鼠嗰、那个即系鼠患嗰个严重程度啦，咁究竟而家嗰个嘅灭鼠啊或者捕鼠嘅方式又够唔够咧？嗱，政府其实都引入过唔少嘅灭鼠工具，有一个叫气压灭鼠器啦，有试过夜视摄录机去睇啦，咁另外有酒精捕鼠器等等啦，咁。有冇了解到其实嗰个捕鼠嘅效果如何呢？又 其实嗰个捕鼠效果咧，即系嗰啲所有嘅器械啊、捕捉啊，或者药味杀灭佢咧，都系杀嗰个数量，减少个数量嘅啫。其实最紧要都系环境性嘅防治，即系唔好俾佢咁多匿藏点啊，即系唔好咁多杂物，同埋咁多食物周围俾佢容易攞到啊，咁样扼杀咗佢个生存条件咧，呢个先系治本嘅方法。嗰啲器械全部都系辅助性嘅方式嚟嘅啫。 但系有时可能个环境本身，譬如可能系食肆或者街市咁，都可能易系成为啲老鼠匿藏嘅地方啦。咁头先讲到话真系要打击啦，要去灭鼠捕鼠，而家有冇呢啲新嘅技术都可以介绍下，或者政府你觉得系可以尝试系用嘅咧？定系而家佢引用嘅一啲方法，你都觉得已经系用紧非常之有用嘅啦喺灭鼠方面。 嗱，其实咧就每一样器械啊，或者嗰啲方法咧，其实都系唔同场景有唔同嘅需要嘅。都好靠嗰個滅蟲人員嗰、那個技術，咁去到個地方咧，佢都檢查過適宜某一樣嘅捕鼠器械啊，或者放置鼠嚟毒死佢啊，咁即係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其實咧，你配合得好咧，其實都好容易防治得到老鼠嘅。但係都係啦，即係治本方法都係環境上嘅防治係比較好啲嘅。 所以冇話一般嚟講邊啲技術睇到係好一啲，可以用多一啲或者投放資源落去多啲。有冇咁？ 系啊，都系根据嗰个环境制定嘅，因为咧冇一样嘅器械啊，或者毒杀嗰啲鼠类咧，都系唔同环境咧，佢嗰啲食性啊，或者嗰啲捕捉性啊，都有唔同。咁亦都系根据个环境嚟制定系比较准确啲嘅，其实。 OK， 好啊，唔该晒蔡炳炎，同你倾到呢度先。蔡炳炎系香港杀虫业协会会长。咁啊，食环署其实咧过去一年咧都话系捕获咗大约系65000多只嘅活鼠啦。如果同之前一年嘅同期去比较咧，多咗大约系39%嘅咁。咁亦都话当中咧系有超过40%咧系由食环署嘅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去捕获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而家嗰个譬如你屋企附近或者各区一啲鼠患嘅情况有冇改善到咧？定系你自己觉得严重咗？观察到成个情况系点？又有冇留意到处方食环署喺打击呢鼠患啊，系去捉捕老鼠啊、捕鼠方面嗰个工作系点咧？头先提到呢啲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有冇见过佢嘅工作咧？18723，讲下你嘅睇法，关于鼠患方面啊吓。休息一阵先。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继续有眼科医学院系列，今次讲下成日听到嘅白内障。 健康热线18723，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跟住我咁讲 ，CIBS 人人广播。 哇，做乜嘢？你将个名改到咁长啊？ 咁系因为节目时间加长咗咯。 四月二号开始，星期二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CIBS 人人广播会由凌晨一点半播到三点半啊！ 成个礼拜咁计，足足由五个钟变到十个钟添。 咁样嚟个靓得，以后啲听众就多啲机会听到社区人士制作嘅 CIBS 电台节目啦。 大家记住收听加长版嘅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推动照顾者为本政策小组委员会咧，早前都开会啊，咁啊关注到咧一啲政府啦，系希望话支援精神复原人士，有精神健康需要嘅人士啦，同埋佢哋屋企人，同埋就系照顾者，希望协助佢哋咧维持精神健康啦，同埋可以融入到社会啦，舒缓到照顾者嘅压力等等嘅咁。嗱，讲下个嘅计划嘅，其实喺2016年咧，社署喺已经推噶啦，2016年3月，为期两年，叫做朋辈支援服务先导计划，咁喺2018年咧，直情将呢个嘅服务咧系常规化嘅。咁啊做咩嘅咧？就是、一啲合适嘅精神复原人士咧会受训，佢哋会接受训练，成为朋辈支援工作员，并且喺一啲非政府机构嗰度咧嘅专业人士嘅指导之下咧，用电话啦或者系面谈嘅方式啦，佢哋系为其他有需要嘅精神复原人士啦，同埋有精神健康需要嘅人士咧提供一个嘅情绪支援，就是、一个同路人嘅方式嘅支援。咁成个嘅情况或者常规化之后，成个成效系点咧？因为见到而家都话呢啲相关嘅支援工作职位咧会再增加，话今年第四季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推动照顾者为本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李世荣，早晨。 诶，早晨啊，乐文，早晨咁多位。 你好，李世荣。头先讲到呢一个贫富支援服务先导计划，又去到2018年就已经系常规化咗噶啦。你自己见到成个成效系点咧？系咪都真系支援到其他啲精神复原人士或者佢哋嘅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喺情绪方面嘅咧？ 嗱，好似正如你所讲啦，啱啱介绍咗啲年份啦，即系2016年就系先导计划，2018年就将呢个计划就常规化咗。咁如果睇翻年份，2018到而家2024呢六年咧，喺我哋社会咧，似乎即系有关于精神健康嘅，特别系一啲嘅惨剧咧，都似乎都仲有发生。咁所以咧，呢个计划究竟个成效系咪即系可以帮到手咧？咁其实都系有少少疑问嘅。咁当然啦，因为可能咧其实家即系需要呢一种嘅服务嘅人士咧，可能比以往多嘅。包括你过咗疫情呢三年之后咧，关于精神健康方面咧，需要人士系多咗嘅。咁究竟系家系唔够呢啲嘅服务啊？要加大佢啊，还是啲服务未到位咧？咁其实我哋都要再即系向政府了解多啲嘅。 嗯， 因为你睇翻年份，头先我讲啦，呢逻辑嚟嘅啫，2018年到2024年，大家都明噶，社会上呢六年间都发生咗好多呢一啲精神健康嘅惨剧。 有好多头先你提到话一啲精神健康嘅惨剧啦，或者整体个社会环境都可能喺嗰、那个。精神健康需要方面嘅人士需要支援嘅人士好多啦，咁但系系咪可以直接话呢个计划究竟有用啦？有冇发挥到个成效咧？又系咪可以咁讲咧？或者有冇啲数字你哋问过政府，系睇到佢哋呢一啲朋辈支援工作员，佢哋可能每个月啊或者每年接触到几多人啊？或者某一啲个案方面系咪有一啲嘅改善啊？有冇了解到呢啲情况咧？ 嗱，数字咧，佢哋就冇俾我哋嘅，但系个案咧，佢哋有同我哋分享嘅。嗱，确实我理解咧，其实呢啲贫辈嘅辅导咧，系做到个效果嘅。只不过咧，大家要知道咧，你去揾呢一啲嘅精神健康人士，其实都有个难度嘅。即系好多时候，精神健康人士佢未必会主动去接受服务嘅，好多时候可能都要可能透过社工或者呢一类嘅贫辈员咧，系咪可以去？上門啊，去揾佢哋啊，咁先可以即係讓佢哋接受到服務，呢、這個先係個難處。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個數量咧，數字就冇俾我哋。但係咧，有啲個案咧，我都知道佢係做咗啲嘢嘅。呢、這個係肯定嘅。咁但係可能即係 要將被動化主動呢、這個先係比較重要咯。 嗯，啱嘅。頭先講話嗰個貧富支援工作員咧，接受訓練之後咧，係會喺非政府機構嘅專業人士嘅指導之下咧，用電話啦、面談方式啦，去為嗰啲有需要嘅精神復原人士咧提供情緒支援之外咧，其實仲會係會協助一啲專業人士做外展探訪啦、小組嘅活動去組織啦，同埋舉辦啲精神健康教育活動嘅咁。嗱，所以整體你自己覺得用一個同路人嘅方式或者一個朋輩支援工作員啦，因為佢哋本身都係一啲合適嘅精神復原人士做呢個工作員，你自己覺得呢個角色應該點啦？同埋而家政府都話喺第四季會將呢啲嘅朋輩支援工作員嘅職位由40個加到至少70個啦，呢個幅度又係咪可以再多啲，或者定係都短期內覺得可以接受定點咧？ 嗱，首先回應咗你第二個問題啦，即係增加人手嘅幅度咧，我認為暫時都係合適嘅。因為始終都係要，即係因為始終你見佢而家係每一區有咧一間呢啲咁嘅中心啊嘛，咁所以你70個除翻開18區一間中心嗰啲位，咁其實每區都有，即係每間中心都有幾位呢啲分配員嘅，咁我認為暫時都係適合嘅。咁你話咧，佢哋同路人咧，我相信係有作用嘅，特別係咩咧？特別係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嘅親屬。佢嘅屋企人，我相信咧，即系同路人咧系可以咧发挥到，话到俾嗰啲嘅照顾者呢一啲精神健康人士，佢哋嘅需要点样照顾佢哋？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你谂下咧，精神健康人士其实佢平时就系对住佢哋屋企人、佢啲亲属去照顾佢哋嘅，其实好容易即系对于佢嘅精神嗰个健康系有影响嘅。咁所以咧。佢會將佢過去嘅需要話翻俾呢一班照顧者知道，咁其實咧對於即係有精神健康需要嘅人士嚟講咧，都係有幫助嘅。 我見今次政府都話新增嘅職位咧，會涵蓋為照顧者而設嘅朋輩支援工作員職位。我想搞清楚係呢啲本身工作人嘅呢啲職位咧，佢哋嘅服務對象係照顧者，定係佢哋本身都係照顧者，或者曾經係一個照顧者，係點樣嘅？ 嗱，以我嘅理解咧，即系政府今次即系早几日同我哋倾咧，即系贫辈支援服务，佢又将恒常化加大到去70個位啦。咁其实佢再增加一个功能嘅，家长亲属支援中心嘅，你睇翻文件。咁其实就系咧，可能上呢一班嘅过来人咧，其实佢就可能做埋即系支援照顾者嘅角色。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头先由40加到去70咧，其实佢哋都会几繁忙下嘅，因为多咗嘅工作要做嘅，包括即系佢系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咧，佢哋都系要去服务佢哋嘅，所以嘅服务对象系多咗嘅，对于嗰班贫富员嚟讲。 O、okay, K， 即我头先想搞清楚系佢哋嘅服务对象系包括埋照顾者啫，就唔需要话佢哋本身系有照顾者嘅背景或者曾经系照顾者系唔需要噶嘛，系嘛？ 所以佢对即系而家嘅照顾者去做支援。 OK， 好，咁我睇下，头先都讲到话40個加到70個至少，咁啊都觉得合适嘅。整体都可能再睇下成个计划之后，运作之后点啊。同阿李秀荣倾到呢个先啊。李秀荣咧就系立法会推动照顾者为本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嚟嘅。嗱，头先提到一样嘢叫做家长亲属资源中心，其实系咩咧？为咗加强家庭功能咧，去照顾一啲残疾人士，包括一啲精神复原人士嘅需要咧，其实社署咧就资助一啲非政府机构咧喺各区营办资源中心，就系为残人士嘅家长咧、亲属啦，同埋佢嘅照顾者提供情绪支援，同埋专业嘅指导嘅，等佢哋去认识啦，点样去照顾残疾人士啦，亦都可以系交流经验啦，互相支持等等啦，咁去应付咧佢哋喺照顾嘅过程或者生活上面遇到一啲嘅压力同埋困难嘅咁。就话自2018-19年起咧，资源中心咧数目咧已经由6間增加到系而家19間啦，即系话每区都有1間嘅中心提供服务嘅。咁另外咧就话再次一间咧专为精神复原人士嘅家庭亲属啦，照顾者咧系而设嘅中心嘅。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呢一方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照顧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家人其實個壓力是很大的，之前其實政府有委託理工大學做過一個研究，都有其中一個發現是這一樣東西，但我們其實都不難理解，日常知道有一個家屬如果他需要有家人照顧他有精神健康問題，其實個困擾都大的，有很多時候精神病本身這一樣東西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不同的程度，食藥 有很多種不同的藥，个反应每一个人对个药个反应亦都唔一样，嗰啲副作用亦都会带俾嗰个复原人士，可能会影响到佢嗰个生活同家人嗰个沟通。咁屋企人面对佢个病同埋佢食药个反应咧，其实有好多时都系唔识去分啦，无所适从啦，唔知应该点样去同佢沟通同面对嘅。咁所以家人嗰个压力其实就好大。咁资源中心其实有个好处就系俾家人知道多一啲資訊啦，同埋支援翻嗰個屋企人個情緒。咁但係一路咧，其實講緊其實好多年噶啦，係香港咧本身就只有一間專門為精神復原人士家屬而設嘅支援中心。咁所以今次其實有個四間會加翻，其實我哋 2025年去到2025年第三季會加四間， 是啊是啊，即是会加四间总共五间，咁我哋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向，亦都系个社区需要嘅嘢。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候因为而家都好神秘嘅成件事，因为我哋都有同啲自助组织嘅人去倾啦，啲复原人士同家属去倾呢，我哋都唔系好知道其实而家个政府怎样去跟一些可能有机会营办的机构去制定去订立那些资源中心的一些服务和内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希望都可以吸收多少少持份者的意见，在他成立个中心的时候，希望一些服务就到位咯。 其实刚才我就其实讲的那个朋辈支援工作员的，不过不要紧，你讲那个家长亲属资源中心我都想了解的，你刚才形容到很神秘，也都关注到那个支援和服务的内容，过往那一间的支援，专是为一些精神复原人士而设的，或者他们照顾者而设的中心，其实你觉得在服务上面有什么改善空间呢？因为我见好像有些人就说好可能一些小组活动是多一点的，但要支援一个的个案方面好像就没有这一类的服务的，是不是这样呢？又 是啊，但就难嘅，因为个资源少啊嘛。咁佢如果希望做到一个有限资源，服务到多啲人，就用小组嘅形式咯。咁所以如果嚟紧嘅中心，其实政府嗰、那个承担可以大啲，其实个工作都系好需要，同埋一啲外展嘅工作去宣传嗰个计划，接触多啲家属，其实都系需要。我见文件，立法会文件就有提到话透过而家嗰个照顾者嘅网页去宣传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方法，有部分嘅人可能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接触。咁但是始终照顾者其实佢有好多时间是好最深照顾个家人，特别而家都仲有好多是比较年纪大嘅照顾者呢，佢哋我哋呢个年代嘅一啲年长嘅照顾者其实仲係有好多是唔可以自己透过主动透过上网个途径去攞到呢啲资讯，咁所以外展接触呢、这个呢一方面嘅资源个投入都係需要囉。 你觉得譬如而家呢一类嘅家长啊、亲属或者照顾者嘅资源中心咧，佢有冇再分为照顾边一类嘅可能精神病患啊，或者有精神复原人士嘅照顾者或者家属，有冇再咁样分咧？同埋你头先讲到嗰个宣传问题或者接触问题，咁过往系咪都听过一啲本身应该系受惠人士嚟嘅，但系佢哋根本冇听过个中心，系咪有咁样情况？ 会噶，会噶。咁分类我谂难啲噶啦，因为种类太多。咁而讲翻朋辈咧，其实我估有可能，我都系估嘅啫。我估有可能咧，因为依家讲紧家，其实朋辈本身咧系一个好好嘅复原理念嘅实践。咁复原理念讲 recovery model 咧，其实我哋自己一啲關注精神健康服務嘅人士同埋團體其實都係好支持，因為呢個講緊咧其中一樣其中一啲元素就係點樣善用個復原人士個優勢，令佢可以有個自主過有意義同有希望嘅人生。咁朋輩講緊咧，其實就係善用一啲復原人士佢個病患嘅經歷，去幫翻一啲而家喺受精神健康困擾嘅人。咁我哋睇到其實係真係有幫助嘅。 咁我都即係有接觸一啲貧輩即係支援嘅工作員，咁呢個工作即係即係帶俾佢有一個好大嘅生活嘅轉變，咁亦都即係有一啲受助人其實佢都即係覺得容易有大家有個共鳴，因為佢係即係有一啲經歷，始終唔係即係我哋社工冇經歷過咧，其實係佢會覺得你唔容易明白佢個感受，咁但係貧輩支援員其實佢就係有呢個優勢，佢有呢個經歷，咁所以佢容易啲，即係有啲時候其實係容易啲同個服務使用者建立個關係去幫佢，咁。以往其實即係而家加30個啦，咁即係都係一個好嘅發展。係啦，70個40加到30，咁即係都係一個好嘅發展方向。咁但係即係我估計佢即係起初唔敢咁快加咁多嘅時候，就係即係都想試下係咪真係可以用呢個模式運作得到啦。咁其實試咗咁多年咧，即係都依家可以去加，其實都希望嚟緊嗰個方向可以即係一路個發展加個速度係可以加多啲嘅。咁因為呢個其實貧輩講緊有兩個角度，一個角度就即係頭先講幫一啲復原人士都係一個。佢即係工作嘅機會啦，佢可以過一個有意義啲嘅人生。另一個方面，其實我哋而家成日講有好多唔同服務都唔夠人手，其實佢哋都係即係一個人手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諗個角度，即係唔係即係貧輩唔係一個俾復原人士即係嗰個工作員嘅一個服務，其實真係一個工作係長期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其實佢講緊即係會建立一個有資深貧輩支援工作員呢、這個都。一个好的方向，咁同埋即系照顾者的贫辈其实都是需要，即系照顾者的经验其实都是很宝贵，咁所以如果有即系照顾者的贫辈支援员，其实即系都是即系好有帮助咯。 Okay. 即系照顾者作为一个过来人，佢点样照顾家人？可能佢之前都即系经历过很多迷茫的时期，咁即系正啱啱经历紧，啱啱开始照顾家人的人，其实佢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过来人分享，其实对于佢嚟讲都是即系一个。好好嘅幫助，咁不過依家嗰個數其實講緊加30，我估咧有可能而家全港18區24間綜合中心啊嘛，咁跟住就如果嚟緊5間即係家屬支援中心，其實啱啱好差不多即係一間中心就加一個即係支援員咯，咁所以如果咁樣即係分翻嚟睇，其實有。其實都少嘅。 OK， 好，同阿阮淑欣你傾到呢度先。阮淑欣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同我哋講到貧富支援工作員嗰個重要性啦，同埋嗰個角色啦。另外就係講到家長親屬支援中心，頭先提到一啲譬如日後有一啲新嘅中心嘅時候，嗰個嘅內容啊、服務嘅支援係點啦，同埋點樣接觸一啲受眾咧？咁你自己睇法係點？1872311，先聽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裕信，製作。周伟业， 呢本小说《花冠病毒》的前提很简单，随着气候变化，冰川融化，并把远古时代的病毒释放出来，在这个毒性极强并不容易治疗得到的瘟疫当前，人民到底应当如何自处？从记者到医生，从基层官员到领军学者，在大自然的蹂躏下，仿佛束手无策，大家为求自保而逐渐忘记了作为人性应有的呼唤和良知。 故事主人翁罗伟芝是一名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阴差阳错之下成为抗疫前线的采访组成员。通过她的视角，让读者感受到染病者和可能感染者对未知病毒的恐惧，生命在死亡面前的懦弱，以及各种权力架构明争暗斗之下，平民是怎样被牺牲的？ 我们自以为我们都是好人，却不知原来危机当前，好坏对错早已变得名存实亡。当然亦都见证到看似最为辉煌的正义感，往往只会在极端的情况下被激发出来。 工业革命对于环境的摧毁和破坏，商业活动令到越来越多的动物失去家园和生态圈，就好像书里面所说，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这一战或早或迟是逃不掉的。 正是这种类似宿命论，但同时用上处之泰然的语调，让当代作家毕淑敏在这本作品里面以各种正面和侧面的手法，呈现出在大自然反噬和冲击下，文明、秩序甚至逻辑的脆弱。第一次读《花冠病毒》之时， 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买了之后，在回香港的旅程上一口气看完。当时觉得这一本写得非常细腻入微而动感十分的瘟疫小说，但如今十年过去了，回头重读一遍后发现，原来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花冠病毒》，作者毕淑敏，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一啲嘅罕见病嘅组织啦，佢哋都提到，如果佢哋咧一啲嘅罕见病患者喺确诊嘅初期可能都面对紧唔同嘅支援唔够嘅问题，可能根本确诊嘅时间好长啦，当中一啲资讯亦都未必好足够啦，甚至可能涉及到一啲心理啊、情绪上面啦、社区上面嘅支援，其实都有唔同嘅需要嘅。咁，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基建协会会长李文林同埋香港复康会罕见同行计划团队主任杨翠芝，早晨。 早晨，各位。 两位早晨，可唔可以先讲下？因为我见到你哋有个嘅研究啦，就关于一啲神经肌肉退化性疾病患者，亦都了解到佢哋一啲喺可能确诊前同埋确诊后嘅啲需要。可唔可以简单讲下佢哋面对啲咩问题？李文林先系嘛，可以讲下。 面对问题，因为我哋确诊前咧，其实我哋都唔系好知道我哋个病是什么病来的，完全不了解，加上我们看医生或者看急症或者那些街症来讲呢，就医生未必详细去判断我们这种是什么病咯，还有都要过长的筛查，例如做 MRI 啊、CT 啊、抽血啊、肌电图那方面的情况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哋本身啲病咧，就個病情就不斷咁退化落去嘅。咁喺嗰段期間咧，無論喺心理上或者身體上咧，都不斷咁即係下降，同埋會心理上就不斷咁纏繞住，成個病個病情就纏繞住咁樣咯。 所以你覺得應該係譬如喺確診之前，一般嚟講要幾耐先至確診到係咪一個嘅罕見病啦？你哋今次喺研究度有啲咩發現？ 因為因應翻本身個我哋啲神經肌肉疾病同埋本身醫療嘅嗰個資源有限啦，你都有時排期照 MRI 都要需要成年嘅時間。咁就要等報告，都要等最少都等半年啦。但都我哋一般同路人都要半年先覆一次诊嘅，咁嚟讲就个时间就比较长啲咯，才知道有时都会断错症嘅，即系可能唔系呢个罕见病，就另外一种病，但系都系神经肌肉疾病，但系喺诊断方面唔同咗，同埋佢认知又唔同咗，咁所以会好难对症下药咯。 头先你就提到，譬如有误诊嘅情况啦，排期检查嘅时间都好长啦，咁仲有啲乜嘢可能喺确诊之前，你哋觉得系需要支援或者面对嘅问题咧？阿杨翠芝都可以补充一下嘅，阿吕文林讲先啦。 支援方面就系、是除咗我哋身体上支援啦，心理上都好重要噶，因为我哋个病友咧系完全无所适从，佢哋。除了即係要揾個原因之外，佢哋會揾坊間嘅名醫啊，去揾出去點樣醫好自己嘅病。喺金錢上，佢哋儲咗好多積蓄，都係無論如何都要醫翻好我哋呢個病。咁所以會令到積蓄就冇曬咁樣咯。咁啊，令到財政上又增加個壓力，令到佢哋心靈上都有啲能夠控制到自己，即係例如精神，即係會患精神抑鬱啊，各方面咯。 即係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負擔啊，經濟一個問題，令到佢哋心理上面有其他負擔，可能衍生到其他嘅病，例如一啲精神方面嘅病都可能出現。 係啊， OK，楊翠芝有冇啲咩補充啊？呢一方面？ 我谂确诊前咧最关键咧就系点样可以缩减，即系缩短佢嗰个求诊嘅时间，同埋咧对嗰个病个检测可以准确啲、到位啲啦。因为我谂罕见病佢哋头先阿吕文文有提过，就系可能开头咧佢哋嗰啲病征咧，譬如跌亲啊、走脚冇力啊，其实咧可能都同其他一啲疾病嘅一啲病征都类似。咁但系点样可以比较加快佢哋喺呢个过程里边揾到怀疑系呢个病嘅可能性，那个意识可以提升，咁然后佢可以快啲去做到相关嘅检测，因为我谂时间对于呢班朋友仔嚟讲咧，其实好紧要，咁佢哋快啲做到啲检测，知道个结果，亦都可以即系放低咗个心头大石先啦，起码，咁之后嗰、那个求医嗰个过程或者佢嗰、那个治疗啊，俾一啲支援佢过程就可以更加快，可以到位啲。 但系由个意识我自己系咪有病，去到确诊，头先都讲话，甚至可能一啲普通嘅医生未必系专系研究开呢个罕见病嘅医生，可能都会令到成个确诊嘅过程都会长咗噶嘛。你自己有啲咩建议俾即系将来嘅即系喺个做法上面点样可以理顺啲又？ 其实我哋见好多朋友分享咧，就系佢哋接触到一啲有经验嘅医生，可能系已经系私人执业噶啦。咁医生经验多啲咧，可能喺个评鉴上面嗰个信心啊，各样都大啲。咁而亦都做到一啲相关到位啲嘅检测。咁變咗成件事就真係可以快好多。咁我唔知可能如果去公立醫院嘅時候，可能即係佢哋醫生喺接觸呢啲 case 嗰、那個機率都未必好多啦，始終七百萬人。咁所以有冇一啲集中嘅一啲地方，可能一啲診所啊，或者一啲集中去檢測呢啲群體嘅地方，其實可以讓有經驗嘅醫生已經容易啲去評鑑到，或者有信心啲去評鑑到，其實呢個群體可能就係罕見病嘅朋友，然後就去安排一啲到位同埋有系統嘅一啲即係評鑑嘅方法咧。咁我諗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方向。 我試下歸納下，你意思係咪可能喺公營嘅機構都有一啲集中係檢測啦，或者係咪確診啦？嗰啲係罕見病人士嘅醫護人員係專做呢啲嘢，係咪咁？ 係啊，我諗公營同私營咧，我哋都即係希望有多啲唔同嘅選擇俾到即係市民啦。咁有資源嘅佢可以選擇喺私營。咁如果公營嘅朋友仔，佢哋都應該得到公平或者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權利去得到呢個待遇。 其實呢個罕見同行計劃點樣針對佢哋頭先面對嘅問題咧？可能就係一啲資訊嘅問題啦，啲情緒困擾嘅問題啦，或者喺有呢個病之後，可能已經冇一份工啦，唔再係經濟支柱，面對嘅經濟嘅問題。佢哋面對咁多問題，你哋譬如喺個計劃嗰度有冇啲咩建議或者點樣做咧？ 其实当然啦，我哋嘅计划我哋系社福机构啦，咁所以喺服务上边，我哋就系我哋主要即系集中去提供嘅部分啦。咁我哋好希望咧喺病患者去怀疑或者初確診一啲罕見神經肌肉疾病嗰個時刻咧，我哋已經可以幫住佢哋嘅。咁我哋好似千萬工作咁，咁主要我哋有三個層面去支援啦，包括有一啲實質嘅支援。頭先提過啦，個病嘅一啲情況啊，個變化，或者佢哋需要好啲好 tangible 嘅一啲，我要買輪椅啊，我要家居有啲環境改裝，其實我要人上門幫我，可能個患者做一啲照顧護理、做運動。咁呢啲其實我哋都係一個直接嘅支援啦。咁另外就是在心社零层面，其实这些朋友仔即是讲紧他们都是罕见病，其实如果他们可以预见到一些其他的同路人，就说我们在专业同工的即是支援下面提供一些心灵的一些支援啊，一些辅导啊，那我想在个过程里面都可以纾解到他们的一些心理或者一些生活面对个病的一些实质的需要咯。 另外我见到你哋话改善医社嘅服务衔接，呢个系咩意思？同埋个效果希望系点样咧？ 这个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喺即系倡议呢一种嘅模式嘅，或者系喺个衔接上面，因为我哋见好多病人咧，佢第一站其实主要都系喺医院里边去即系确诊或者即系得到一啲诊断，咁但系佢哋走入翻个社区里边咧，其实中间点样可以衔接到一啲到位嘅社区服务，甚或揾到我哋揾到病人组织，咁呢个过程咧，其实我哋见到中间有好大嘅即系空隙喺度，咁所以病人通常知道自己有病之后，咁但系佢个生活依然要面对，咁但系医生亦都帮唔到佢噶嘛，咁、 okay. 咁點樣喺個社會層面佢哋生活上面得到 support 咧？咁呢、這個下午接觸好緊要咯。 最後半分鐘講下你哋話想推個罕見病病人名冊係點咧？半分鐘就呢、這個。 好，咁罕見病病人名冊好緊要咧，就因為呢個名冊嘅資料咧，係可以加強咗醫護同埋研究人員對罕病嘅認識之餘咧，其實咧亦都係有助喺一啲臨床嘅藥物研發啦，或者係自身藥物過程咧，可以揾到病人咧去進行。咁呢個亦都係對於日後長遠嘅醫療同埋本地嘅一啲藥物嘅一啲即係研發應用係一個好重要。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呢、這個名冊可以有即係政府一啲推動。 唔该晒杨翠芝同埋吕文龙。